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107节。每号经跨常行道记，注里面引用古德的话，老子曰：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佛故有功，不自经故长。亦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谦尊而刚，卑而不可御，君子之中也。大禹不惊不伐，如夫如虎，皆为一能胜禹。而作龙门，排衣阙，地平天成，功备万世。周公不骄不愠，劳谦下士，而东征破釜，卒安周室。呢段是引古书，引古人的事迹来证明。后面做了个结论，故曰：真正大圣大贤，都从战战兢兢、临深理薄处造章出来。这一段亦是日常生活中时时犯的毛病。我们自己有没有？无可能无，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啫。如果真能将这些毛病消除，自己的德行就有根底了。如果心里面仲摆不平，必须知道我哋喺德行上冇根冇本，换句话讲，无论求学修道，都系严重嘅障碍。总嘅嚟讲，就系教我哋谦虚。恭敬要从谦敬里面先能真正有成就。后面有一段讲道忌，道忌者男女俱有，这种是人之常情。男子见人有功名就道，见人富贵亦嫉妒，地位接近自己，嫉妒心生起嚟啦，怕人哋将自己压落去，财胜己亦嫉妒。呢度有个总结，都系心量太细，局量贬浅所使。我哋而家讲心量太细，用唔到人。呢种都系学 无禁忌，学唔得受用。真正学问有根基得受用，就好似佛讲嘅，唔单止冇嫉妒，冇傲慢，谦虚，仲能修随喜功德。睇到才干比我高嘅，绝对能让贤，唔会去竞争。你做得比我好，我应该让你，权位都让俾你。点解啊？人民得福，社会得福，能为众生想，为社会想，为人民想，你就会让啦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这种是大德，这种是大成就。为什么啊？人家的成就就是我自己的成就。我自己不如人，占住那个权位不肯让人，害众生啊。你们想想那种因果，那种因果就是堕地狱。我能让给人，人哋做得比我好，比我更有成就，就是我的成就。在佛门里面，人众同六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人众当时在南方，是当时的高僧大德，信仰他的信徒不知有几多，遇到六祖之后，他同六祖剃度，人众是六祖的剃度师，他知道慧能大师德行修持在他之上，剃度之后反过来再拜他为师，将地位让给他，比能大师在南方教化一切众生。你们想想，那个成就到底是慧能的成就，还是印宗的成就？实实在在讲，从形式上看是慧能大师的成就，从实质上看是印宗的成就。印宗绝不在慧能之下了。他是大德，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做不到。世法里面，我们看古时候管仲和鲍叔牙，管仲的成就其实是鲍叔牙的成就。让贤成就自己仲不浪费功夫，人地同他做，这种叫真正真实的成就。所以佛教我们修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就是对治这种毛病的。 骄慢疾道。我哋现前社会里面，无论喺世法喺佛法，总系居喺自己嘅位置，到死都唔肯让。呢种系绝大嘅错误。我喺初学佛嘅时候，一出嚟讲经，我喺讲席里头就常讲，40岁以前系我哋认真努力学习嘅阶段。40到60岁应该受服，为僧团服奴役，亦即是说担任僧团里面的执事，为大众服务。60岁以后要修为，要将自己的职务让给人，办自己的生死大事，最多就讲经教学着。一切行政事务完全放下，令那个僧团领导层行政层的人员永远年轻化。中国在古代退休是70岁，我们在古书到时时看到70至是，但是在修道人来讲，70岁太迟了，应该60岁就退休，全心全力做自己的事，可以传道、教学、讲经，自己好好地修行，要为来生着想。绝对不可以自己占住那个位置不让人，那一不让就这一个念头，这种行为就堕三恶道了。谚语常讲，地狱门前僧道多。出家我们要想到出家意义在哪里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咁先叫出家。出家再去营建道场，我哋喺旁边冷眼旁观，系个笑话。你出咗你嘅小家，结果经营一个大家，你点会得解脱？你个心点会得到清净？换句话讲，你点能同道相应？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不单止正果的人没有了，开悟的人亦没有了， 修学如法的人不多了。咩原因俾家累住咗？所以出咗家，实际上并冇出家，收咗啲徒子徒孙，比一般人家里头嗰个业重大。你喺家里头，你有几个仔女，几个亲戚朋友？出家冇几多年，家业越嚟越大，越嚟越粗心。而家嘅道场同古时候唔同，古时候嘅道场系十方道场，真嘅系选贤与能。我哋睇古时候嘅规矩。执事任期一年，腊月三十，寺院执事从主持，所谓108单的执事总持，重新选举。所以选举制度，佛门用得最早，真正民主。选出来之后，大年初一移交，任期一年，唔似而家，而家有好多好似系终身职，所谓子孙庙啦。家大业大，于是出家分子。就复杂啦，有好多人点解嚟出家？睇到你家业好大，出家之后目的想继承嗰啲财产，系为咗咁嚟出家嘅。如果你嗰个老和尚乜嘢都冇，连个茅棚都冇，恐怕冇人会跟你出家。点解呀？跟你出家要受苦受难。所以而家庙起得越大，越富丽堂皇，跟你出家嘅人越多，你就諗下佢点解会嚟。但係我哋听唔到有人去问佢你点解要出家。我哋日日喺度读经，日日喺度念佛，有咁嘅小小觉悟，唔係大彻大悟，係小小觉悟。我哋深深相信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我哋喺呢个道场，呢个道场得力于李牧原居士嘅护持，佢真嘅将家放下啦。一切为佛法，一切为众生，全心全力服务。咁系凡夫做唔到嘅。点解做唔到？放唔下名利。放唔下权位。放唔下五欲六尘嘅享受，现前系得到一啲名闻利养，将来问题就大啦。嗰一口气唔嚟， 去边度？有冇谂过？如果能谂到呢一层，嗰个人喺佛法里面可以话佢开始觉悟啦，始觉。不觉就迷，永远迷落去，咁仲得了咩？人生好短，经常常讲，人命喺呼吸之间。佛呢句开示是俾我哋提出高度嘅警觉，叫我哋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。我哋先能得到，该放下嘅必须放下，自己一定要明察，生不带嚟，死不带去。我为人哋辛苦经营，值唔值得？世尊当年在世为我哋做出榜样，世尊冇成立过一个道场，一生佢老人家过住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平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那些亲近他跟他的弟子真的都是慕道而来，绝不是贪图享受而来，跟到释迦牟尼佛都一样，都是三衣一缽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真正是慕道而来的。讲堂精舍建立都是居士做的，我们要从这些地方体会，当时世尊的在家弟子、国王大臣礼请佛去讲经说法，供养居住的地方、人地的地方，自己没有，自己一心办道，有人供养，我们可以接受，要安心办道，我们先对得住供养的事主。我哋道业唔会成就，咁就欠事主债啦。欠债将来要还债嘅。所以光未龙居士喺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提出，出家人如果不恢复托钵的制度， 正法想住在世间就非常困难。他提出的是托钵制度。我们读他的讲义深受感动。没人提倡。早年我在台湾，香港洗尘法师来探我，他是一位精明能干充满活力的法师。我鼓励他，我说你老人家肯不肯带头，你带头我们跟随你，不用多，我们找五个人五比丘，现在树下一宿，我们的体力不得，现在可以住帐篷。你看那些露营的帐篷做得很精致，亦做得很好，又很轻巧，一个背包背在身上，夜晚树下帐篷搭起来很好的。我说我们采取托钵，你带头我跟住你去。他听到之后亦岌头好啊，但是回到香港之后消息就没了。真有人带头去做好事啊。托钵不怕托不到饭。我相信真正发心托钵没人供养，诸佛菩萨会化身来供养你。我有这个信心。所以佛法要真正兴旺，真正能起来。光美龙居士讲得有道理。刻意贪图享受，贪图名利，不单止不会兴教，怕的是过失，很难避免。出家和在家学佛不一样的。在家学佛问题不大，出家学佛不容易，相当艰难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段。